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一。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50天，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有序推进； 赵乐际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检察委员会主任陈锦绣举行视频会见； 韩正视频会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后任主席夏尔玛。 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3.7%，民营企业增速最快。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发布会介绍，目前新冠病毒疫苗对各种变异株仍然有效。我国疫苗接种已覆盖全国总人口的77.6%。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2056万例，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00万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习近平对塔吉克斯坦即将迎来独立30周年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体现了高水平战略互信，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开展紧密合作，展现了和衷共济的邻里情谊，是可以相互倚靠的铁杆伙伴。明年中塔将迎来建交30周年，中方愿同塔方一道努力，打造富有内涵的发展共同体，构建坚不可摧的安全共同体，维护两国共同利益，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习近平强调，双方要继续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进经贸、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塔吉克斯坦投资兴业，愿扩大进口塔方绿色优质农产品。双方要充分发挥边境口岸联防联控机制作用，确保中塔货运大动脉高效畅通。中方愿继续支持塔方抗疫，深化两国医疗医学领域合作。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评价塔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开展的工作，将全力支持塔方履行主席国职责，举办好上海合作组织20周年纪念峰会，并以此为契机，增进成员国团结互信，深化安全和务实合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新起点上得到更大发展。拉赫蒙表示，塔中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各领域关系持续稳健发展。塔方感谢伟大友好的中国长期以来为塔方提供无私真诚帮助，特别是中方及时提供的新冠肺炎疫苗援助，有力支持了塔方抗击疫情。塔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不断深化经贸、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赋予新的内涵。感谢中方大力支持塔方履行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职责，愿同中方继续就上合组织发展保持密切协作。双方还就阿富汗局势交换意见，同意继续深化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我国“十四五”初期举办的重大标志性活动，要围绕如期办赛目标，全面梳理并切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50天，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已进入到全力冲刺、全面就绪、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中有序地推进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北京冬奥会工程建设从2017年3月开工，历经4年多时间，已进入收官阶段。目前，北京冬奥会12个竞赛场馆已经全面完工，非竞赛场馆建设和改造正在积极推进中。其中，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冬奥村已经交付使用。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于德全说：“ 9项非竞赛场馆目前已经完工了8项，剩余的1项就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建设改造阶段，计划于今年十月份完工。 今年上半年，北京冬奥组委举办了相约北京相关测试活动，对比赛场地等相关设施进行了全要素测试，所有的竞赛场馆均顺利通过考验，设施运行表现出色。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刘玉民介绍，今年十月至十二月还将举办十场国际测试赛、两场国内测试赛和三次国际训练周，更加全面地对场馆运行进行测试。 有相约北京的经验，我们对这轮测试呢充满了信心。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借鉴东京的经验，结合北京的防控政策，制定一馆一测的防疫的方案，增加一些场馆里的临时设施，比如说隔离的通道、临时的卫生间、隔离的板房、设置临时的隔离点等等。 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服务保障方面，餐饮保障、签约酒店的接待礼仪、客房服务等业务领域已经展开专业培训，并初步确定了冬奥菜单和餐饮服务商。备受关注的赛会志愿者招募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 在运动会服务保障方面，我们的餐饮包括住宿、医疗、反星际和防控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到今天为止，所有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了。比如像餐饮，完成了整个服务商的招投标，完成了整个食品原材料基地的遴选。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菜品的制作，再加强和加大整个全员的培训。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承担着包括自由式滑雪、冬季两项、跳台滑雪、越野滑雪等在内的两大项、六个分项、五十个小项的比赛。目前张家口赛区76个冬奥重点项目已经全部完成建设任务，崇礼核心区的四个竞赛场馆已经具备办赛条件。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河北承担的各项准备工作正争分夺秒进行。在河北承德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国家集训队队员们的训练正在紧张进行。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杨小琛介绍，现阶段运动员最主要任务是积攒体能。 从上个赛季末一直到下个赛季开始，基本上五月到九月底，什么基本上都一个走量、走强度的一个阶段，要构建运动员的一个超强的有氧能力，还有体能方面的相关素质。 让冰雪项目训练四季不停歇，冰雪健儿们正用最佳的状态为北京冬奥会全力冲刺。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运动员王龙以前是一名长跑运动员，跨界训练三年以来，成绩进步很大。 都是为了在家门口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对自己的人生添加一份色彩，为祖国争得一个好的荣誉，我觉得一切都值得的。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检察委员会主任陈锦绣。赵乐际表示，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阮富仲总书记以多种方式保持战略沟通，就推动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治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交流，推进纪检监察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中越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提供政治保证。陈锦绣高度评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表示发展和加强同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一向是越南党和国家的头等优先方向。越共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纪交往，深化纪检监察合作，推动越中关系取得新进展。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今天在北京通过视频方式会见来华访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后任主席夏尔玛。韩正表示，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团结一心，携手应对，希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发出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尊重多边规则、促进气候行动的强有力政治信号，积极倡导各方将气候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行动，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在公开透明、广泛参与、缔约方驱动、协商一致的正确轨道上继续前进。韩正指出， 中英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都已提出更有力度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希望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对话合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更加重要作用。中方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愿与英方一道推动两个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夏尔玛表示，英方赞赏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巨大努力，希望与中方拓展气候融资、能源、碳交易等领域交流合作，愿与中方加强对话协调，努力争取两个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4.7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7%。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成为外贸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最主要的拉动力量。总台央广记者丁飞、冯硕报道。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表示，得益于我国疫情管控有效，经济稳中向好，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即使与2019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22.8%。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提升至48.1%。 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实际的民营企业有42.7万家，这一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9%。这些民营企业，尤其是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外贸进出口中的参与度高、灵活性强，是我国外贸发展活力稳步提升的重要来源。 前八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7.29万亿元，增长24.6%。对于下一步外贸走势，李奎文说，全球疫情仍在不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同时，去年四季度我国外贸基数较高，预计接下来外贸增速将有所回落。不过他也表示，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将助力外贸向好发展。 在此背景下，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通畅，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中国贡献。 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将于9月9号到11号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凝聚国际社会在粮食减损方面的共识。这也将是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在农业领域举办的最大一场国际盛会。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据联合国报告，去年全球至少 1.55 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是近五年的新高。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粮食损失、发达国家粮食浪费问题长期存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友祥介绍，本次大会以减少粮食损失浪费、促进世界粮食安全为主题，是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农业领域举办的最大一场国际盛会。 大会主要目的是搭建20国集团成员、各区域国家代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学界等多方参与对话的平台，探讨国际粮食减损挑战、合作、责任和治理等重大议题。目前，大会已经邀请到了包括意大利、美国、英国等20国集团国家农业部长、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等国际机构负责人。召开这次大会将有助于凝聚国际社会在粮食减损方面的共识。 据了解，会议期间将宣布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议，并启动山东省粮食减损行动。中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今年我国夏粮和早稻因机收的精细化，减少损失了30亿斤的粮食。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表示，我国将在产、收、储、运、销等各个环节做出粮食减损的转变。 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最近几年大力提倡的光牌行动，避免从舌尖上的浪费，推进餐厨废弃物这个资源化的利用，建立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制度体系，落实好反食品浪费法。 央行负责人今天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小微企业融资实现了量增、面扩、降价的态势，下一步将从五个方面持续提升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总台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今年以来，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总体看，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性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 七月末的普惠小微贷款的余额是17.8万亿元，同比增长29.3%。支持小微企业的经营主体是3893万户，同比增长29.5%。七月的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企业贷款利率的是4.93%，较上年末的下降0.15个百分点。 9月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今年再新增3000亿元知晓再贷款额度，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潘功胜表示，将从5个方面提升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在模式上呢，我们采取先贷后借的模式，保障的资金使用的这个精准性和直达性。这是第一项政策，就是出3000亿再贷款，在今后的4个多月里面。第二呢，就是加大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政策的实施力度，引导银行的更多的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发挥好地方政府融资担保机构的作用，提升政府融资担保的覆盖面，并且要降低融资担保的这个费率。第四个方面呢，是创新供应链的金融服务模式，解决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被占用导致的资金周转困难。第五个方面呢，是强化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的建设。 针对目前有些地方还存在的对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检查和乱罚款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表示，将持续开展对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评价和评估，通过评估评价发现问题，针对性的解决。 为期6天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参展参会企业数量和国际化程度超过上届水平，为世界经济贸易复苏增长注入更多信心和动力。总台央广记者丁飞、张小璇报道。 本届服贸会围绕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主题，举办了覆盖服务贸易全部12大领域的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推介洽谈及编会活动，总计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其中成交项目类642个，投资类223个，协定协议类200个，权威发布类158个，联盟平台类46个，首发创新类139个，评选推荐类264个。服贸会执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 81家央企、16家中央金融企业及37个省区市分别组建交易团，吸引了来自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余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参会，参与国家比上届增加5个，企业数量增加4500多家。 商务部服贸司二级巡视员王志华表示，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国际经贸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背景下，如期举办2021年服贸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未来将深入推进服务贸易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抓紧制定全国版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实施，在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升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支持在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进一步提升制度性开放的水平。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下午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目前，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中风险地区下降到3个。目前的新冠病毒疫苗对各种变异株仍然有效，我国疫苗接种已覆盖全国总人口的77.6%。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截至9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21.1308.3万剂次。疫苗接种总人数达到10.9亿，覆盖全国总人口的77.6%，完成全程接种的有9.6972万人。值得关注的是，12至17岁人员总体接种进展也比较顺利，目前已经接种1.6228万剂次。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说，积极推进全国免疫规划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着力解决数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如果呢，大家有跨地区的接种需求，建议 在接种第一剂次疫苗后，及时向接种单位索取并且妥善的保存纸质版的接种证明。 随着全球疫情反弹，加强免疫备受关注。专家组基于科学数据，做出了针对重点人群进行原灭活疫苗加强免疫的建议。除了灭活疫苗以外，我国其他技术路线的疫苗也开展了加强免疫的相关研究。在研发单位取得充分的科学数据后，也会组织专家开展相关的论证工作。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中伟表示， 专家也明确建议支持开展续冠免疫研究和试点工作。目前我国的一些研发机构也在国内外开展相关的续冠免疫研究工作，那么只有在获得足够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或者有效性的科学数据后，那么我们才可以做出对大规模人群续冠免疫工作提出专家建议。 郑中伟表示，总体来看，新冠疫苗的变异到目前为止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异。目前的新冠病毒疫苗对各种变异株仍然有效，但是也需要未雨绸缪。各疫苗研发单位一直在开展针对各种变异株疫苗研发的系列工作，做到有备无患。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例，均为境外输入，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0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826例，其中重症病例7例。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1时0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5号02星发射升空。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7次飞行。 2021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今天在厦门开幕，创新基地同时揭牌，总投资134.04亿元，共28个项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完成签约。 教育部会同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通知，明确今年年底前完成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审批及法人登记工作。 教育部今天发布通知，确定36项竞赛活动为新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举办时间原则上为2022年8月前。 2021年青海湖流域综合科学考察今天启动，为期15天。专家们将对青海湖流域的水位及面积变化、流域植被变化、普氏园林生境状况等进行综合科学考察。 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中国队今天对阵日本队。中国之声今晚10点将转播本场比赛，欢迎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近日称，中国将经济实力与全球联系相结合，对许多国家构成新的重大挑战，其中澳大利亚所面临的压力比大多数国家要大。澳大利亚企业若想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就应该寻求市场多元化，也就是采取中国加战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就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各国一道分享发展机遇。当前中澳关系的困难局面完全是澳方一手造成的，澳方应停止鼓噪所谓的中国胁迫。 澳大利亚从对华合作当中获得巨大利益，是中国发展的受益方，中方从未做过有损澳大利亚主权的事，所谓经济胁迫的帽子也绝对扣不到中方的头上。当务之急是澳方要正视两国关系受挫的症结，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基本事实，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切实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 处理两国关系，停止出于一己的政治私利，鼓噪所谓的中国胁迫，多做有利于增进两国互信、促进务实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6号表示，塔利班已夺取阿富汗北部的潘杰希尔省，完全掌控全国。阿富汗新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6号表示，塔利班已经完全控制北部的潘杰希尔省，阿富汗国内战争已经正式结束。他还说，反塔利班力量阿富汗全国抵抗战线领导人加尼政府的副总统萨利赫已经逃到塔吉克斯坦，全国抵抗战线的另一位领导人埃哈迈德·马苏德则否认潘杰希尔已经失守。他说，抵抗力量仍在潘杰希尔战斗，将继续对抗塔利班。但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阿富汗塔利班已经在潘杰希尔省省长办公楼前举行了升旗仪式。关于阿富汗新政府的组建工作，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阿富汗塔利班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内成立新政府，新政府将是一个临时政府，具备未来对政府框架进行改革的余地。新政府是包容性的，将会邀请前政府的军事人员加入新的安全部门。穆贾希德表示，阿富汗塔利班希望同周边国家发展稳固的关系，希望周边国家可以帮助阿富汗重建和发展。 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02，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256,3227例，死亡456,5483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00万例，达到40,008,043例，死亡648,957例。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6号下午，二十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在意大利罗马闭幕。会议通过了联合声明及罗马协定，各方一致同意致力于加强各国医疗体系，通过多边合作早日战胜疫情，确保公平获得疫苗。6号，英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700万例。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 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学校开学，中小学生开始陆续返校。与此同时，政府防疫政策放松，不再要求强制佩戴口罩，并停用学校的社交气泡，这引发专家和民众对于疫情再次恶化的担忧。 据共同社6号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延长首都圈一都三县的紧急事态宣言，或将于9号做出决定。目前，日本首都圈正在实施的紧急事态宣言原定于9月12号结束。目前，泰国新冠肺炎疫情趋缓，泰国政府正考虑取消实施紧急状态法。多个旅游城市计划10月对国际游客开放。 本台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将于8号前往福岛视察，就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关于建设海底隧道、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至海洋的方案等情况进行调查，并考察日本方面处理福岛核污染水方案的透明性和可靠性。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明浩、石静飞、舒心，主播子文、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